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共满洲省委，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 罗登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孤身闯吉东，周保中如何证明自己？ 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进去。 矛盾重重，杨靖宇怎样争取抗日大联合？ 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伍。 小个子马夫赵尚志怎样一战成名？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烽火黑土地》。 1933年1月26号，中共中央根据东北战场抗日斗争的最新情况，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一封重要的指示信。我手里拿的就是这封信的附制件，我们来看一下。信中首先就分析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之后，满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然后提出了它的核心内容，那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里面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其实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东北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和其他地方抗日武装就已经有接触了。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就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的决定。从此东北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就和其他的义勇军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当时在东北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共只有16支，人数加起来不超过1000人。那么怎么领导整个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呢？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先来看一段直到今天在吉林磐石还在流传的故事，那就是赵旅长、马团长和杨靖宇之间的故事。当时赵旅长和马团长率领的2支武装是南满地区势力比较大的抗日义勇军。赵旅长名叫赵宝林，马团长叫马立三，两人都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骑快马，善使双枪。他们既不把小股日军放在眼里，也不把杨靖宇当朋友，而且跟游击队还发生过摩擦。但杨靖宇不计前嫌，几次派人去做联合抗日的努力，不过都被他们拒绝了。但杨靖宇并没有放弃。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针对赵旅长、马团长专门制定了作战方案。在一个叫玻璃核套的山沟里，2支抗日义勇军调进了日军的包围圈，被多出几倍的日军伪军层层包围起来。 在这个叫玻璃核套的山沟里，2支抗日义勇军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层层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突围。中午时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危急时刻，赵旅、马团逼不得已开始派人向杨靖宇求援。杨靖宇得悉后决定前去增援，先派人送信鼓励他们再坚持一下，接着把农民自卫队、儿童团会同游击队组织起来，从背后向敌军发起猛攻。 认为军遭到突然袭击，腹背受击，开始慌乱起来，急忙逃走。赵吕马团这才得以解围。 战斗一结束，赵吕马团紧紧地握着杨靖宇的手，向他连连道谢，表示今后要和杨靖宇一起抗日。果然，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赵吕马团都和南满游击队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战绩。就这样，在杨靖宇的努力下，南满的各路抗日游击队慢慢地联合起来了。 当那杨宇率部队从敌后边发起攻击的时候，马团赵团一听这个杨司令部队真来了，换法去紧张，从里往外打，最后把这个义匪军给打败了，缴获了很多战利品。这两个人要给靖宇将军下跪，杨靖宇最后把他们扶起来了，不要这样。而且杨靖宇呢，把战利品全都给了他，说这件事在这个三林队中那传为美谈。 在杨靖宇和当地义勇军联合抗日的过程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换枪的故事。在通化的山林队里边，有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叫朱海乐，人称海乐子。这个人自称抗日救国军团长，可是他跟日本人打过几仗，都吃亏了，心里不甘，可是又没办法，心里很窝囊。听说来了个红军的杨司令，拉鬼子很厉害，于是他就派人传海叶子，也就是递信，要求跟他碰马见个面。于是一天，两个人在通化县的三岔河见面了。朱海乐杀猪宰羊，盛情款待，这里边大海碗老白干咔嚓一碰，就跟他聊起了当前抗日的大形势。三碗酒下肚，两人喝得酒酣耳热，正是高兴的时候，不经意间一撂衣服，朱海乐看到杨靖宇腰里挂着一支枪，就是一支三号匣子。朱海乐一高兴，自己也从腰里掏出来一把枪，就是它，这是一把大镜面匣子，也叫二十响驳壳枪，德国造的，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好家伙。朱海乐一高兴，就把这把枪高高的举过头顶，要送给杨靖宇。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伍。在那个年代，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好枪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的分量谁都清楚。杨靖宇所以说坚决不能要这把枪，可是朱海乐再三恳求，他必须收下。没办法，杨靖宇最后就只好收下了。这把枪就是杨靖宇牺牲之前向敌人射出最后一排子弹的双枪之一。收下了枪，杨靖宇连忙叫人去保安连挑了两把崭新的三八大盖，连同自己的三号匣子带枪套一并送给了朱海乐。两人大碗喝酒，宝刀互赠，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这样，在杨靖宇的努力下，南满各种抗日武装逐步的联合起来了。到1934年2月，杨靖宇以龙岗山脉为中心，把这些队伍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整编，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同年11月，南满的各支抗日队伍又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大会师，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就这样，抗日烈火在南满熊熊燃烧起来。 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共满洲省委，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 罗登贤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孤身闯吉东，周保中如何证明自己？ 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住。 矛盾重重，杨靖宇怎样争取抗日大联合？ 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伍。 小个子马夫赵尚志怎样一战成名？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烽火黑土地》。 南满的抗日局面现在被杨靖宇搞得轰轰烈烈了。那么早在他之前，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吉东的军委书记周保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他当时是孤身一人到了吉东，他面临的是一个怎样复杂的局面呢？他又是如何完成他的特殊使命的？周保中加入吉林救国军之后，总指挥王德林听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周保中受王德林之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但是军内的有些人虽然欣赏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那一套。而王德林虽然对周保中的见解非常欣赏，但是对他能不能带兵打仗心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纸上谈兵，周保中主动要求到前线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派去给救国军前线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以后，立刻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击东京城，攻克安图县、敦化城，后来有2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不怕苦不怕死的劲头。而他的这种才能和战斗精神在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是当时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这里驻扎了300-400日伪军。照片上这个镇东门就是当时东京城的一个城门。王德林让周保中在最短时间内打一次东京城，但是王德林对周保中能不能带兵打仗其实是很怀疑的，所以只给了他一支不到100人的队伍，而且装备也很差。那么王德林为什么要让周保中去打东京城呢？这里边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东京城的建筑和日本那个东京城的建筑都是唐朝的时候学长安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日本呢他从感情上来一下子重兵就守着了这个东京啊。他地方并不大，他比宁安城小，但是呢他离宁安城又不远，所以他这个重兵守住了这个东京。守住了东京呢，谁不敢碰这个马棚窝，所以就等于呢我拿这个这么一个难点，攻不破的这么一个点，我就考验你。 王德林为了考验周保中，故意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扔给了他。周保中心里当然明白，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一仗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他耐心等待机会。1932年的一天，周保中终于等到了最佳战机。根据内线报告，日伪军第二天出城讨伐， 城里兵力空虚，周保中立刻带队连夜出发，秘密潜伏到东京城外。周保中先是放过了外出讨伐的日伪军，然后派一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叫开城门。就在守城的日军放下城门吊桥的那一瞬间，周保中带领队伍迅速冲进城内，干净利落地歼灭了20多个留守日军。然而这只是周保中战斗计划的第一步。攻克全城之后，周保中没有迅速撤离，而是命令关闭4个城门，在各个城头上挂上吉林救国军的大旗。果然出城讨伐的日伪军听说老窝被端了，赶紧掉头回来，准备合围城里的吉林救国军。我身后照片上就是吉林救国军的一支骑兵队。就在日伪军马上要接近东京城的时候，突然他们的身后枪声大作，遭到伏击。原来周保中早就把自己的人马撤出了城外，设下了埋伏圈。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仓促应战，经过激战，日伪军被打死打伤200多人，损失惨重，一个日军大佐也当场被打死。显然这一仗周保中打得很漂亮，那么一个漂亮仗打出了个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 一个是比较完整地体现周保中的这个主旨的这个才能啊，因为周保中他经过这个云南讲武堂，当过滇军的这个团长，这个少将副师长是吧？他北伐战争当中打过许多仗，说这次战斗呢，他这个制定这个计划，在当时来看很完整，这说明他的这个主旨计划，这个才能，周密的这个运筹帷幄的才能，还是很强的。 南满和吉东的抗日游击队打得风生水起，声名大振。其实在北满地区也有一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风，这是一支抗日义勇军，号称双龙队，他活跃在95顶子山一带，他的首领名叫汪亚辰。汪亚辰，黑龙江省五常县人，曾经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服役。918事变后，汪亚辰不肯跟随旧部投降日军，孤身一人投靠一支义勇军队伍，当了一个小队长，后来又自己拉起了抗日大旗。当时有一个叫金马川的地方，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里面驻扎有200-300人的守备中队，十几路义勇军都想把它拔掉，但是由于金马川易守难攻，因此大家都有危敌情绪，只有骁勇善战的汪亚辰挺身而出，决心拔掉这个钉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亚辰带着几十人的双龙队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败10倍于己的日军，占领金马川。从此汪亚辰指挥的双龙队在北满地区声名显赫。就在这时，汪亚辰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率领全盛时期的双龙队加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的总司令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就这样，这一支以敢打硬仗闻名的义勇军也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北满地区很快就形成了联合抗日的局面。 当1934年新年到来的时候，在东北的南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大军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这份又被称为八一宣言的历史文献中，上面这样说道：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祖国独立、民族存亡而战。 在这次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席会议之后，东北大地上到处都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身影，一个从南到北长达上千公里的战略对垒局面已经形成。1936年6月， 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南满、吉东、北满的省委。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东北各地的抗日联军又先后根据自己的活动区域重新组成了三路军，分别归各新省委领导。我们来看看这三路军是怎么分布的。1936年7月，南满省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杨靖宇任总司令，他们的活动区域就在这一带。第一路军包括第一军、第二军两个军，总人数在6000多人。1937年10月，吉东省委抗联第二路军成立了，总指挥是周保中。第二路军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在吉林这一带，他们分为第四、五、七、八、十军。又过了一年多，1939年5月，北满临时省委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了，总指挥是李兆麟。第三路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黑龙江一带，他们有第三、六、九、十一军。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了，从此以后抗日武装力量不断的壮大。然而抗联的兵力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万多人，而日本关东军在人数最多的时候有8个师团、2个混成旅，再加上各种守备部队，人数超过了40万人。3万人对40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如此的悬殊，形势非常严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抗日勇士又是如何和强敌周旋的呢？他们在战场上究竟演绎了怎样的传奇？ 归大屯，现今的东北农村里为什么仍然有壕沟与铁丝网？ 这是日本关东军组织修建的，老百姓当年把他们叫大屯。 为了断绝东北抗联部队与百姓的联系，日军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残忍。 猪是关在猪圈里的，老百姓当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人圈。 面对日军的层层围剿，抗联部队能否突出重围？ 没关系，有去就有回。周家华决定守株待兔，在原地把他们的伏击。 探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血战岁月。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40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来总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